好，大家好，今集健康解码，我哋有同我 Alex 同阿 Tony Wong， 咁讲下呢个湿疹啦，今日嘅主题 系啦， 今日主题系湿疹啦，咁样啊，讲下阿 Tony Wong 讲下咩叫湿疹先啊，我哋而家城市人都成日好多人都有呢个问题咯， 系啊，咁我都有湿疹嘅，其实我都有呢个皮肤湿疹啊，今日我哋讲呢个皮肤湿疹咧，就我自己都困扰咗成十几廿年嘅，好耐噶啦。 系 咁啊！我简单嚟讲咩叫湿疹先啦。我哋熟，譬如我哋去学医嗰阵时候都知道，西方咧好简单一句说话啦，有大量嘅个微粒喺个或者系空气，即系天气改变咧，喺嗰、那个系黏住咗个皮肤上面咧， 表皮上面 系啦。咁我哋叫湿疹啦，一个好简单嘅定义嚟啫。 系 咁，如果佢有佢，但系佢有咩病征喺度咧？如果有湿疹嘅病征，皮肤会唔会觉得好痕啦？系嘛，红肿啦，同埋有阵时咧就啲水分流出嚟嘅 黏液啦， 系啦。咁我哋西方我哋分开种，其实正确式嚟讲咧分开两种嘅， 系 一种咧叫做直接性皮肤炎，同埋呢个异位性皮肤炎嘅。 系 咩叫直接性皮肤炎咧？就系话，譬如你系直接到贴住咗，即系譬如你只手啦，譬如手掌嘅或者手背咁样啦，贴直接贴住嗰个致敏源嘅，譬如好似我啲主妇手咁样，直接接咗个番碱，即系洗洁精咁样嘅，令到佢咧即系有一个敏感嘅反应，令到有肿咁样咁啊直接咯。如果系异位性咧，就譬如食物嗰方面啦，咁佢会系全身性噶啦。啊，头先嗰个直接性系局部性，呢个全身性嘅，譬如异位性咧就系全身性嘅呢个。 全身性，但系佢每一次，但系每一次都可能会喺唔同嘅地方。 系啦，冇错啦，系冇错啦， 所以叫异位性 啦，系啦，冇错啦，就西方医学就系咁样定义啦， 系 咁好简单。咁点咁就讲下就系呢个病，即系点啊病，佢有咩？点解会令到有呢啲敏感发生啦？咁其中一样咧系致敏源咯。咁致敏源咧，其实咧我哋分开几种嘅。咁就系话，如果系物质上嚟讲咧，睇翻去环境上咧，譬如呢啲清洁剂啊、化妆品啊呢啲咧，都会有呢个咁嘅令到有一个化学反应。 即系个工业 系啦系啦， 生产出嚟嘅化学品啦。 系啦，呢啲系物质性嘅。 物质性 食物方面咧，譬如虾蟹啊，我食咗之后咧，譬如啲有阵时话，有啲人食芒果都有，系咪？ 系花生啊啲啊。 系啦，呢啲都系食物啦，咁样啦。通常都比较会要多啲嘅类，因为佢系直接落到肚啊嘛，系嘛？如果系非物质嗰啲咧，就系、是、通常而家最犀利就系室内嘅冷气啊，因为冷气好多人令到鼻敏感啊，或者我哋风疹啊，我哋皮肤有阵时接触咧就叫风疹啦，一嚿嚿嘅又系。咁咧，另外咧就系出外边咧温度改变都会令到我哋嘅皮肤咧。有刺激佢都有啲敏感嘅，所以变咗嚟讲就系呢几样啦。同埋而家好多嘅二手烟啊，烟都会令到我哋咧个都有一个反应喺度。 二手烟都系有啲其他 系啦，冇错， 化学物质喺度嘛。 系啦，所以令到我哋咧点样成日都话啊呢度唔妥，嗰度唔妥咯，系嘛啊？ 系 咁啲致敏源去到边度咧？就其实个免疫系统已经开始唔稳定噶啦，所以而家咧就系话有啲嘢。掂住个皮肤咧，好容易发炎乜嘢咧，就系、是、因为咁嘅原因咯。所以有啲人就话啊，我好似好小事咁样，其实唔系嘅。如果你见到呢个已经症状噶啦，皮肤已经痕痒啊、红啊，走一阵时就走喺颈，一阵时走喺手咧，就知道你已经系应该要正视呢个问题噶啦。 系嘛，同埋拗佢系会越嚟越严重。 系啦，同埋痕啦，好似我咁样啦，我只脚都好严重嘅，其实所以我咧成日冲冻水凉嘅，就算零十度以下我都要冲，因为冲热水咧我就发炎噶啦，我只脚就好痕噶啦。 喂， 系啊，所以 呢个热水都系 系啦系啦， 可以即系加剧到湿疹嗰个 病症。系啊系啊，所以其实我就系真系唔敢冲，即系我就系只脚系湿疹好严重，即系皮肤湿疹好严重啫，身都冇乜嘢嘅，所以手都冇乜嘢嘅。 系 啊，所以我都算好彩，就系即系局部性处理个问题咯。 系 嘛，所以变咗嚟讲就系、是、都系困扰咗好多年噶啦。 系。 但系咧，我都有食呢个嘅，而家有介绍敏迪啦。我自己就话食咗敏迪之后咧，我第一个反应就系冇咁痕。 哦， 冇咁痕，即系有啲人话诶，有咩反应啊？我系我嚟讲，真系冇咁痕。 系啊，冇咁痕就慢慢会退啦。 系啦，慢慢咯。 咁啊，就系我哋讲下我哋敏迪有几样成分嘅，即系咁我哋敏迪系一个复方嚟噶嘛。 系啊。 咁啊就唔系单方，咁啊复方嚟讲，我哋有五只主要成分嘅。咁啊，第一我讲下螺旋藻提取物先啦。 螺旋藻提取物咧系螺旋藻提出嚟提取出嚟一个嘅物质嘅，主要咧喺物喺食物方面或者物质方面咧处理呢个叫我哋叫异型啊，减低异型嘅免疫系统反应咯。 系 咩叫异型免疫系统反应同一型免疫免疫系统反应咧？就一型咧就系、是、譬如一针针蚊叮咗你个皮肤啦，咁你好快咧用啲冰咧，用个免疫系统嘅冰一就即刻消灭咗佢，所以系一点啫。 系 型通常唔系嘅，我免疫系统出一大堆军队去处理个问题嘅，所以你咪令到嗰片组织皮肤组织咪红肿。 即系简单啲嚟讲，一型咧就系通常一点嘅， 系啦， 即系一型咧就系一大个范围嘅， 系啦，冇错啦，咁样处理嘅。Okay.所以变咗嚟讲咧，佢呢个螺旋藻提取物咧，就教育免疫系统咧，唔好成日用异型反应， 即系降低佢翻一型嗰度。 系啦，冇错，尽量诶、okay. 有阵时有啲即系唔想话一开成日一开始处理啲问题就用异型咯，因为你用咗异型多咧，你唔系话就单单消灭咗嗰个嗰啲病毒或者嗰啲致敏原，你啲皮肤组织都受伤噶嘛。 系因为一次我冲太多出嚟啊嘛。 系啦，系啦。 咁啊，呢个苹果果胶啦。第二隻咁有咩帮助呢？ 喺个敏感嚟讲呢，苹果果胶有好处就令到你好瞓啲嘅。好瞓啲嘅。咁令到你譬如痕嗰方面呢就减低你痕囉。如果你痕呢会令到你瞓唔着㗎嘛。所以你喺痕方面，同埋苹果果胶可以令到大腸蠕动都好，你排泄得好嘛。 清即係排毒。 係排毒囉。 即係清得好啲同埋瞓得好啲嘅。 係啦，冇錯。即係喺呢個敏感方面 係啦。如果即除咗其他功效，咁就主要集中喺敏感上面講。係 啦， 咁個粟米心素呢？ 粟米心素都係呀。粟米心素都係其中一個處理一個好瞓嘅問題囉。 係即係令佢休息得。 係啦，即係其實蘋果個加粟米心素令到睡眠質素好啲。 OK, 咁洋葱素呢？ 洋葱素呢，如果是敏迪来讲呢，就是说主要洋葱素和绿茶素呢，主要就是有个机制呢就处理这个叫做组织胺的问题的。为什么来讲呢？因为如果我们即是病理机制就是说你有可能听过叫抗组织胺那个药物的。 是。 如果看到这个药物呢，就敏迪一定帮到你噶，因为咧佢嘅机制就系、是、我哋皮肤有一个细胞叫肥大细胞，佢好系监视咗你嗰个皮肤有咩外来物落嚟，佢点样处理嘅？佢落嚟见到有啲外来物落嚟咧，佢即刻咧就处理，佢用佢即刻分泌咗叫组织胺，令到佢咧就分泌咗数目咧，令到嗰个致敏原食咗佢，打死咗佢嘅。咁咧佢结果嘅病征就系红肿胀痕咯。咁样嘅， 哦，即系都系有个减低一个， 系啦， 即系嗰个攻击，即系巨细细胞攻击嗰个强度。 巨细细胞 ，O K， 系咁咧。第二个好处就系话，咁咧我哋绿茶素同埋呢个洋葱素可以令到咧嗰个免疫系统咧个记忆啊，冇成日就减低佢，冇成日用异型去处理嘅问题。希望下次咧。再嚟就有啲类似嘅致敏源咧，佢就用翻一型去解决先，唔好有二型咁样嘅。 即系可系啦，唔会等佢一次就出咁多 细胞攻击。系啦，冇错啦，系啦，巨细细胞。 系啦，咁啊减少巨细细胞大规模攻击嗰个皮肤。 系啦，冇错。咁你唔好话十嗰个皮肤嗰个组织咪受伤咯，咁样啫嘛。 OK， 好啊。 喺面咧嚟讲系几好嘅呢样嘢，同埋咧喺敏迪咧好处就系话咧，咁咧佢高纯度嘛，咩叫高纯度咧？就尽快处理呢个问题先啦，系嘛？如果你慢慢处理，你都唔好啦。譬如痕嘅，慢慢处理，同埋咧可以减低你痛苦嘅时间。如果你发炎嘅或者痕嘅，你痕好耐，你平行一个钟定行两个钟，行一日唔同噶嘛，系嘛？所以佢尽快处理得嗰个问题越好啦，减少咗你自己痛苦嘅时间啊。 同埋我见到敏迪一个纯度非常之高，即系每粒500 g 啦，即系500毫克。咁咧每样提取物咧，螺旋藻提取物啦，苹果果胶、粟米心素、洋葱素咧，都系达到 99% 嘅。咁啊 ，EGCG 就系绿茶素啦，咁系最高级嘅绿茶素就系达到 60% 嘅。咁如果对比起其他产品嚟讲，呢个咪算系已经系极高嘅比例嚟咧？ 系啊，即系优质食，优质同埋都几经济嘅食。处理呢个皮肤湿疹咧，我个人觉得真系好有效，好有效嘅。 系 咯，咁就 咁我哋讲下个 case 啦。咁啊，我哋系英国个网友阿黄先生咧，咁我喺 YouTube 度见到个相咧，就系佢。之前呢即係佢都有一个主妇手嘅问题啦。 係呀係呀睇到啦。 係啦。咁之前就直头去到係肿到呢红到係干晒㗎嘛。 皮肤好乾啦，同埋爆裂啦，我见到就 咁见到佢到好似连掌纹都见唔到咁就 系。系啊系啊，因为已经系佢主要其中呢一种咧，我哋叫直接性皮肤炎啦，即系佢可能咧接触咗啲化学药品，譬如系洗洁精啦，咁一段时间咧，佢会产生一个致敏反应，令到系咁样咯。 系 啊，所以其实都局部性啫，咁佢。食咗敏迪之后呢就係、是、几多耐食咗敏迪几耐呀好似係。 两个月到啦两三个月。 佢早晚呢就四粒嘅。咁就食咗八个星期啦咁就有好大嘅改善㗎啦。你睇返个相片比较就食敏迪前后嘅改变好好实。 係啦。 係啦。 之前嚟。係啦。咁佢系食头位之前呢嗰啲係呀。手掌紋咧係化曬變白色嘅喎、 啊， 因為即係個龜裂個程度好嚴重啊！ 係啊，因為龜裂係令到佢係流血嘅，或者 流血啦，即係會 好痛，其實係好痛， 痛即係好似咧俾火燒咁啦，係嘛？ 誒係啦係， 或者扯住， 同埋你隻手嗰度咧，想即係屈曲都唔舒服， 喐係啊，喐嗰陣時 喐佢都唔舒服噶嘛，太乾啊嘛，係 啊，喐佢嗰時候就好似。即系啲折痕咁，即系俾指戒咁咯，感觉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其实都好痛苦嘅。 系啊，咁话食咗八个礼拜到咁啊，开始见翻只手嘅手掌咧，开始掌纹出翻嚟啦。咁啊，红肿都开始少，即系见翻啲新皮出嚟。 系啦系啊，好靓添。 系啦 ，OK， 即系证明敏迪真系好有效咯。 呢个真系好似我哋睇呢个掌纹咁，睇上脑睇掌纹。 系啊，其实呢个好普遍嘅，唔系净系话好多人都有嘅。 系。 尤其是你是冬天的时候更加明显。 冬天因为天气干燥。 干燥嘛是啦。 干燥更加影响到那个皮肤那个即是表皮上面那个质素啦。咁令到个保护层更加差咗。咁今日仲有冇其他 暂时就是分享到呢度先啦是吗 好啊。 咁如果有问题呢可以 LINE 我哋啦同埋留言俾我哋啦。 咁有关又话其他湿疹嘅问题咧，都可以喺楼上留言或者打我哋巴打台嘅电话啦，咁就53795521啦 ，WhatsApp 嚟问都可以嘅，系啦，咁或者网上面Facebook 嘅巴打台嘅专业上面问我哋都得嘅。 今日系咁多啦， 好 多谢大家。 OK， 好，拜拜。